8月25号的骚动音乐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半， 是啊，即是还有3个字， 大家留意住啦，会不会延长那样东西，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啦。 好， 那预告我们今天骚动音乐的嘉宾访问，一阵间6点到6点半将会有。 哇，好劲啊，今天我们有些国际巨星啊。 是 MC Soho 和 Kidney 啊，回流回来香港之后我们分享他的音乐啦。 是 MC Soho 和 Kidney, 还有他们一起合作的本地音乐人啦，李一丁和东城。 没错。 而六点半就会有另一位的音乐单位 KW 朱敏熙都继续。佢嘅派台歌分开下嘅， 转头留意啦！ 哇，好精彩啊！ 我 feel 到你人生都有个雷暴警告，我见你今日搞咗好耐， 好担心吓。咁就因为啦，大家喺节目里边听到一啲好多唔同嘅声音啊、访问啊等等咧，都系出自于即系小弟嘅电脑啦，要用电脑嚟去 edit 噶嘛。 系， 咁但系。即系电脑呢个问题成日都困扰住我。 你人生同电器系咪都唔系咁 friendly 噶？ 又唔系喎，其实还好噶， 吓，即系都关系良好嘅， 关系良好嘅。咁我呢部电脑最近佢都开始神神地啦，佢出现一个咩嘅状况？好紧啦，平日放工啊，熄咗部电脑就放喺公司。 系啊， 咁其实你 合理啊， 你印象中你都记得仲有60% 电，80% 电，咁因为旧电用得好耐啦，已经、都惊佢如果你开住就咁有佢瞓觉模式，第二日翻嚟会冇晒。 系啊， 熄咗机噶啦，已经 好稳阵啦呢个 做法。好稳阵啦，咁样呢排呢个礼拜出现咗几次，上个礼拜都有啦，已经翻到嚟打开部电脑开机，哦顺利开到60%电，插下啲剪嘢，唔够一分钟剪剪下。跟住成部机就熄咗咯，跟住再揿， 系咪因为七月啊？ 唔关事，我唔信呢啲嘅，唔会嘅，呢啲嘢唔关事。 咁但系咁系咩问题呢？ 然之后咪再揿翻开机个掣啦，佢就弹咗一个类似叫你插电嘅一个 logo 啦，叫做咁啊，唯有插苏咪插住电啦， 系 咁插翻着啦。实佢摊翻着嘅时候，佢都系显示其实仲有60%嘅电喎。 但系60%嘅电系咪开一阵佢又咁样熄咗啊？ 只要插住个插头去插住电咁样用咧，仲冇事噶啦。 哦。 咁但系当你掹走咗，因为佢行紧，可能就系嗰个电池啦。 系系系。 咁冇用嗰个通电咧，可能就出现咗问题。 哦、 你插住咗你行长嗰条电嘅话咧，又冇事咯。 即系本身你部机入边内置嗰嚿电就已经差唔多玩完咯，即系要靠住个插头咯。 你唔好咁讲。 唔系因为咧，好搞笑，我见到有一幕咧系头先，我谂中午时分啦。见到点解啊？即系点解今日会讲呢个话题咧？我见到阿波成个样好愁，同埋佢无啦啦对住部电脑自言自语啊，好恐怖啊，大佬！我以为佢做咩嘢咧？系咪有一啲艳遇定系点样咧？咁样佢对住部电脑啊，唔好咁啦，我都好爱你噶，乜乜啊咁样。跟住我就走埋去啊！你做乜嘢咧？即系系同边个倾紧偈咧？咁原来佢系对住佢部电脑讲紧，即系因为我谂喺阿波盛心目中咧，佢当部电脑系自己老婆咁紧要噶啦。 真呢、這个真， 跟住因为可能呢排你老婆唔系好听话系嘛，所以你就要氹翻佢啊系嘛。 嗱，我必须要先解释嘅 吓， 当下发生咩事？点解无端端我会对住自己嘅电脑自言自语？ 系 你知噶啦， 系。 听紧嘅你可能都试过，身边嘅朋友但凡啲电子仪器有咩少少出现啊，啲弯弯地啊，你第一句劈头埋去，哦，系时候换机啦。 哦，系、啊、 我都好中意咁样同人讲啊。 啱啊，系时候换机啊，用咗咁多年。 你唔理佢买咗几耐，你都好中意劈落去噶。 系啊， 系时候换机啦。我新买一个礼拜啫，系时候噶啦。咁 啱啊， 即系嗰啲废话啦。咁但系电子仪器，根据我经验，虽然我同佢哋好 friend， 系， 但永远都系。你开始有呢个换机嘅念头咧，想换，其实车都系噶，你开始睇新车啦，开始睇新电话啦，开始睇新电脑啦，你用紧嗰部唔知点解，好似知道你谂紧啲乜嘢咁，佢就会加快坏噶啦。 系，咁你嗰部好明显，唔系啊，我都好，我算好啦，我都系叫你换电啫，换电好似系咪都系4000蚊到啫？ 4000蚊，我不如买个部啦， 得唔得啊？你买部新，可能 我唔知换电 两万蚊， 咁啊可以买平啲嗰啲几千蚊嗰啲噶嘛？ 哦、okay, okay, okay, 即系如果用翻自己牌子入门嘅7000-8000咯。 咁、哦、我觉得抵换啦，换啦，都要用咗，唔系 即系你日日做嘢都要用噶嘛，系嘛？咁我觉得冇可能，即系揾食工具吓、啊，你唔可以由佢咁啊咁。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就系出现咗一个咁样 咁 嘅对话 啦，咪就 系系啦。然后波成就开始氹佢老婆啦。 然后啊，嗰阵时除咗有阿斌喺度之外咧，周涉都喺度嘅。咁佢哋讲咗直情形容咧，我呢一部嘅手提电脑系咩？系。 小三啊， 第三者系 第三者一样， 因为话我屋企有咗个座台电脑之后， 有个大婆、啊， 有个大婆喺度咧，就冷落咗佢啦。咁 系好明显啦、啊，即系嗱，好即系嗰个情况，好似个男女关系咁啫嘛。你而家即系每一晚你都会翻屋企搵你个大婆，咁然后就不停用呢啲甜言蜜语，你头先就系用呢啲甜言蜜语咧。就去氹你呢部小三留喺你嘅身边，唔好走，我真係好爱你啊！我冇諗住话唔要你噶， 我仲氹佢添， 我 话我见你仲多过见我屋企嗰个，因为我成日都系公司，我用你都用得多过屋企嗰部机。 系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唉，头先我见到呢一个画面，我都真係有啲打冷震嘅，我觉得好恐怖嘅咁。 冇噶，你即系你形容得好啱啊！佢有一种好似老婆嘅感觉。我都有 check 翻，其实呢部用咗好耐嘅电脑2014年年中买， 系 咁即系眨眼间都七年啦，用咗部机，即系同我入行嘅时间差 唔多 几嘅咋， 仲唔换啊？ 而我仲好记得当年买佢嘅时候，我有好大嘅hesitation， 系 因为买嘅时候万零蚊啦，要我已经买翻新机嘅，嗰时有朋友介绍，已经就我点样点样买得嚟可以平？咁呢个品牌佢网站上面咧有一个翻新机嘅一个版面， 系 佢就将佢自己一啲 product 可能佢收咗翻嚟之后重新翻新过，咁就摆翻出嚟卖， 就平啲， 就会平啲噶啦。咁当然嗰啲 spec 会有少少唔同啦，我哋收翻嚟部机啦。咁嗰阵时睇，咁其实佢翻新得过。用自己官方網站去賣，個質素保養嗰啲都一樣啦，咁應該有保證啦。咁、 啊、 我仲要平幾千蚊、 啊，咁啊抵買啊咁。 同埋蔡亞鵬嗰份糧，雖然而家唔係好多啦，但係蔡亞鵬嗰份糧，你無端使萬幾蚊買部電腦，其實係 使唔使儲錢啊？嗰陣時 咁又唔使，即係都儲定咗啲喺度嘅。 OK， 咁我嗰時都掙扎好耐，因為我是一個買嘢嘅人咧，無論特別電子嘢係好貴啦，動輒都即係四位數、五位數， 冇錯。 我係考量好長時間，有陣時係連我啲屋企人都覺得。你買啦， 係啦，你諗得嚟都人哋都已經換咗兩部機啦，可能咁樣。 佢哋教咗我一個嘅思考方法，令到我而家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係好幫到手嘅。 係乜嘢咧？ 就係佢話嗱，你買呢樣嘢，佢帳面值咧可能萬幾蚊啦。 嗯。 咁但係你覺得自己會有幾常用先？ 係。 我差唔多日日都要用嘅喎。 係啊。 咁如果你日日都要用，你計翻個使用率，你除翻開一年，其實你可能每日要用佢嘅價錢。都唔系好贵嘅啫， 可能我成本系每日五毫子嘅咋。 系啊，佢就教 你每日买少一杯咖啡，就可以养到一个小朋友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讲咧，你讲起呢个话题，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同事最近都系有呢个电脑嘅一个困难喺度啊。因为咧，我想讲除咗你之外咧、我哋另一位好同事啊，艾力咧，早几日都 WhatsApp 我讲话，即系因为我有啲嘢要同佢交接啦，咁样，有啲嘢我搞唔到我部。電腦壞咗，個 mon 著唔到，咁然後咧，我又用翻同一個口吻啦，同佢講換啦、啊，用咗咁多年， 你買一個都係咁咩？ 係啊，係時候用啊！你諗下，你日日都用個噃，你諗下除翻開先一年先使幾多錢啫？係咪？你仲要用咁多年添係嘛？咁跟然後佢嗰個 hesitation 同你一樣啦，佢話：唉，其實攞去整又係幾千蚊，換都唔知換唔換好，換埋嘅話又好似要換埋舊電都好貴咁樣。咁跟住講咗一輪之後。咁啊，隔咗几日嘅时间，跟住佢同我讲啊，斌臣啊，以后咧，我觉得咧，攞电脑去整或者攞电脑，即系谂唔谂换电脑之前咧，最好都系问翻一啲相熟电脑嘅朋友，会比较稳阵啲咁样。因为话说咧，佢都系用你呢个品牌嘅机啦，咁但系咧，佢突然有一日佢呢部机个 mon 系着唔到啊，所以佢乜嘢都做唔到啊，佢要特登咧外置插一个 mon 先可以开到嚟做嘢咁。 系， 咁跟住佢一路以为系即系个 mon 有问题啦咁。咁跟住佢問咗佢個朋友，佢話：，冇問題噶，你部機咧其實入邊內置有兩張顯示卡嘅，其實你而家只係壞咗最基本嗰張顯示卡，但係你仲有一張高階啲嘅顯示卡，佢已經裝咗喺入邊，只要你換咗張，即係換過去用高階啲。 嗰張顯示卡咧，你就可以著得翻噶啦，咁樣。跟住最後佢一蚊都唔使俾咧，佢就繼續可以用到佢嗰部電腦。 哦、 所以我覺得真係好緊要嘅呢樣嘢。 係啊，同埋誒嗱，啱啱一路講緊即係電腦經常會用啦，其實 hard disk 都係嘅。有陣時即係 on and off hard disk 壞都會喺個節目度，即係唔知點解要通知大家話俾大家聽個 hard disk 壞啦，或者出現狀況啦。咁我之前去整嘅時候，有陣時你真係去做購物嘅時候，即係唔好怕，即係同嗰啲售貨員又好，提供服務嘅朋友咧，即係吹多幾句水。有陣時你係會帶到一啲嘢落袋嘅。當我上次個 hard disk 壞嘅時候，我就揾數據修復公司。咁啊處理啦。咁佢就睇完個情況就報個價啦。咁我就都幾貴嘅，其實都幾千蚊啦，起碼夠翻啲資料。 係 即係題外話，其實如果你買多隻 hard disk， 分分鐘平我哋夠資料。所以你有機會你買定多啲自己 backup 下啦。保購真係好貴啦，咁而因為以前我購一啲資料嘅時候都幾年前啦，佢真係逐擊逐擊同你計錢嘅，而家講緊上成 T 喎，我呢個 hard disk 四 T 喎，如果逐擊計係你諗下幾多錢？ 係啊，一 T 係1024G 啊嘛， 我唔知啊，我淨係知好貴啊。咁我嗰次去購資料嘅時候都問嗰個人話，我可唔可以？即揀一啲重要嘅 file 先至夠啦，其他啲算啦，因為會好貴。佢話冇噶啦，而家啲嘢咧，啲容量咁大，已經好少咧係逐擊逐擊計噶啦，一 lock 噶啦，成個 job 咁樣計噶，你夠幾多都幾多錢噶啦。呢個其一，其二就係我問，咁如果我要買個新嘅 hard disk， 應該有啲咩牌子推介，有邊啲好咧？咁喺佢嘅角度就話，其實在於我嘅角度，我夠開資料噶嘛，啲客會拎啲 hard disk 嚟噶嘛，佢哋都會了解一啲外置硬碟嘅狀況。佢話唔知點解啊，而家出嗰啲 hard disk 咧，佢講啊，即係冇咁襟用嘅，有時可能為咗你要輕便一啲出去咧， 係 可能係容易啲壞嘅，已經唔關牌子事啦。 我覺啊， 佢話就算你買到成千蚊一個，都可能只係一 T 嗰啲都好啦。佢話其實都唔會令到你壞嘅情況係減低。 我嗰啲咩 passport size 嗰啲外置硬碟咪就係咯，即係半年都唔夠佢就壞噶咯。即係可能有時條線壞啦，就好啲啦；有時嚴重啲就真係完全 read 唔到啦。又要再買，即係而家咧 hard disk 你係用嚟 backup 一啲資料啦，但係你又要再買多兩三個 hard disk 去 backup 你個 hard disk 啲資料咯。 係啊，再加上因為我為咗出入方便輕鬆一啲，我而家淨係帶 hard disk 喺公司就插呢部電腦啦，屋企就用台機，咁所以我淨係帶 hard disk 出入，而 hard disk 就係嗰個主要擺資料嘅地方。咁我都將我自己呢一個工作嘅 pattern 同咗嗰、那個即係嗰個服務員 講。 咁佢話其實你咁嘅情況成日拎出拎入咧，你可以買貴少少一啲防撞嗰啲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而家啲 hard disk 嘅狀況係啦，即係冇話一個一定係好襟用嘅牌子㗎啦。咁所以你都係你不如使多少少錢，得閒 back up 下啦。咁 用錢解決問題咯，我覺得都 係。即係呢個就係佢嘅 point of view 去推介啦。咁但係你攞多咗少少一啲，你可能。因为佢系真系做开呢一样嘢，咁你就会相信哦，佢嘅专业、佢嘅经验系咁样，即系上网揾你又唔知系咩人打嘛，即系有时真系唔好怕问多几句，问多几句又索到呢啲咁样小资讯咧，可以帮到自己，系啦。今日拣呢一首歌，我啊谂起我一个好轻盈嘅 hard disk， 带住佢出出入入都好啦，但有时都会坏嘅，所以都系唯有转变你嘅心情啦。 记住有渴望无数。

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听过伊人陈卓妍的《搞不懂》，很多人都说呢，星座这家嘢不要同边个边个星座的人做朋友啊。我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啊，咁人通真的得十二种星座、十二种性格咩？后屘讲讲下，唔系啊，有咩上升星座啊嗰啲？咁难道因为星座你就唔同嗰个人做朋友？ 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若誓以为将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恼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就恨到头，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 Jason 陈海荣最新派台作品《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啊，人是不会无啦啦不喜欢一个人，更加不应该因为星座而不喜欢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那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 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我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再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王，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哭。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管你为爱放胆惹祸，头撞玻璃墙。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点解唔可以中意处女座呢？因为佢个人好麻烦。呢、这个世界系好多奇奇怪怪嘅人嘅。 喜欢的为什么不说？不明白太不爱我，是你太吸引我，是你的错。为什么一直封锁？为什么呢？想要见我，给你一个爱的勒索，看你多害怕情绪崩塌，我不能自已，要他等到我太爱你了，可离谱的坏的那了，是出了很差。 设定，游戏这样设计，错而大于万幸，我叹息你的叹息，网络用来攻击，这会让我恶心，有病快点送医，我是颗粒苦的颗心。 开始有点没羞 Maybe I'm a creep too， 开始有点没羞 Maybe I'm a creep too。 看你今天说话刚刚你要改改改，上次讲我把你的爱还了，你真的超烦的。 只 featuring 培特的 Creep 克利普。可能我是一个老派一点的人，我觉得去跟一个人相处不一定是看星座合不合的，啱倾啱玩其实很重要。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来如共真，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比吻。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未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然后陪未醉到开始，我去哪里知道风花雪，碰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初逢如唇扬亦冷汗如偶遇，过来人成熟谈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杀，举杯的刺激想维持，难道要拘谨地相处，初逢能甜味过，哪怕如偶遇，对人如调味错相不自语，趁美泪仍能尝百味，莲香也能暂住，让情被发酵想共聚，才培育长期伴侣抢先身贪够有趣，迟早会散退，痛到有蜜甜又是谁，花火灰飞不怕寂寞似水，鲜果枯干中有果舌，提升出精美过去，能出错也对，凭吻合白感就心醉，哦哦，清醒够也要醉到开始，过去人去知道风花雪，碰上也会体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初逢如唇扬亦冷汗如偶遇，过来人成熟谈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杀猪，举杯的刺激 有张敬轩和黎明的 Old Fashion。 好了，男女的相处最好都是一粒一突，好像太阳和街灯的作用一样。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

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兴田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观塘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而家近友爱村一段车龙排到近龙门居。咁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而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水边围村。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棉路因为爆水管，红棉路去龙和道方向近美国银行中心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看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的资料啦。 还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几位嘉宾，佢哋只新歌真系好洗脑啊！ 所以今日我哋创作嘅呢两句俾佢哋，都希望可以洗到佢哋脑啊 ！MC Soho and Kidney 几年都攰啦，你一丁个面你食啊！ 好啊，丁够两份啦、 首先我哋欢迎今日咧有四位嘉宾嘅， 四位嘉宾 系包括有 MC Soho 啦、Kidney 啦、李一丁啦，同埋东城嘅，你哋好。 Hello，Hello，Hello。 将个礼物要送俾你哋先嘅，我见到有笑啦，亦都有一啲疑惑嘅。咁我哋第一句就系 MC Soho and Kidney 几年都攰啦，因为我哋系会用嘉宾嘅名字咧，即系食一句嘢咁样送俾你哋啦。 Very good，Very good。 咁另外咧。一丁都有一張嘅， 係啦，一丁呢句我哋好大膽㗎，因為用你一丁個面你食，我哋諗住接翻咧 MC Soho 同埋 Kidney 嗰句咧個意思， 嗰個 flow 啊， 好好啊， 係啦， 多謝。 知道MC Soho 同埋 Kidney 外國翻嚟，對於收翻一啲中式嘅禮物咧，即係啲卷軸啊、毛筆嘢啊嗰啲咁樣樣、覺得如何啊？有冇親切感？ 好開心啊！我哋會擺喺我哋嘅車庫度啊，係 啊， 我哋車庫太多西式嘢， 我哋好中意嗰啲中文字咯、 呢一句其實即係除咗食字之外咧，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即係首先係 MC Soho 你嗰邊啦，同埋。Kidney 啦，我哋寫到呢幾年都攰啦，即係呢幾年你哋音樂上面係咪都忙碌啊、創作啊咁樣樣咧？ 忙碌咯，唔攰啊 ，enjoy 咯，因為我哋喺自己嗰個車庫嗰度作嗰啲歌，我哋都係即係玩玩下咯。 唔会话攰噶，系嘛？ 我哋之前写落嗰啲歌咧，就而家就喺平时我哋啲社交平台度，好少人都听嘅。 系咁 send 俾佢哋咯。 呀，我哋喺嗰啲通讯软件度自己围内听嘅。 系 咁啊，好开心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想再开心啲，就 wish 到多啲人先可以搵到多啲钱咯。 搵咁多钱有冇话有咩目标咧？其实 退休啊。即係大家都係咁啦，當然個過程係開心嘅。咁誒點解會咁開心呢？就係因為我哋嗰啲歌都係關於一啲生活嘅小事咯。咁我哋自己都會生活噶嘛，即係每一個人都會啦。 係。 咁我哋生活嘅同時整埋音樂，唔係仲好咩？ 之前都聽過好多即係關於 MC Soho 同埋 Kidney 嘅作品咧，黃魚 夜市行唔好揾 啦 嗰啲啦， 係啦，狂舞 rap 啊，全部都好生活化啦。我好想知道其實你哋嘅創作嘅理念或者一個過程係咪好多時候突然間嗰日遇到啲乜嘢事情，嗰日落黃雨就寫首黃雨紅雨咁樣就好 freestyle 嘅。 一定係我抱住個宗旨啦，一定係直接，即係嗰日。我哋即系想讲嗰个 message 就系咪大漏嘢，咁我哋咪写出嚟咪大漏嘢。咁为咗个音乐性强啲，我哋加个嘢，就咪大漏嘢嘢，咪大漏嘢嘢。 即系所以黄雨啊啊啊，红雨啊都系咁样嘅概念嚟嘅。 即系个节奏感，同埋咧佢就艺术啦。佢就主要負責藝術嗰度，我就負責商業嗰個部分。咁、 哦、 咧因為我見到我個人好功利嘅，即係我整歌就為咗賺錢嘅。咁而賺錢就要 reach 到更多人啦。咁、 嗯、 然後我發現咧，好多人都帶漏嘢嘅。咁然後咧，我發現出門口咧，之前提住自己帶呢四部咧，即係嗰首歌出門四部歌咧，係可以幫到人嘅。咁、 嗯、 我就為咗賺佢哋啲錢，就幫佢哋咯。系，所以整咗呢只歌。 而家即系推出呢首叫系咁先啦，都揾到本地嘅音乐人，即系有李一丁啦，同埋东城啦去合作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即系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一啲可能估翻创作背后嘅，咁交俾咧四位去揭晓我哋估嘅啱定系唔啱嘅。即系错嘅话咧，大大力 band 就得噶啦。咁、okay. 我估先啦。 好啊， 因为我想估嘅就系今次一丁做监制啦，咁啊同啊 MC Soho 同埋 Kenny 去录音嘅时候，因为佢哋外国翻嚟啊，始终、 yeah. 可能咧佢哋翻到嚟嘅时候会有一啲。叫做口音上嘅嘢咧，要去特別嘅處理，即係可能有啲 action 上面未改到啊，甚或乎要有翻啲地道嘅感覺，同埋只歌裏面亦都有啲好似對白嘅嘢，所以我想估呢一首歌可能花比較長嘅時間錄音啊，或者事前嘅準備，一丁同佢哋兩位咧，就係喺嗰啲字嘅發音啊，同埋表達個情緒等等呢啲係最長功夫嘅。係 啊，佢哋就真係有嗰種外國翻嚟嘅人嗰種口音，但係雖然佢呢種口音咧同地道嘅懶音咧都好相似嘅，咁但係都盡量想。调到系有翻我哋香港广东话嗰个标准，咁所以我哋喺口音方面咧，我哋都下过一啲苦功，系其中一只最深刻嘅词语咧就系旺角啊， 旺角 系啊，咁佢哋个外国口音系可唔可以睇下 视频啊？ 旺角 系 旺角 系啦，会连住咗嘅。 而家你见佢都即系进步咗好多，咁 系啊， 咁可能旺角咁一开始翻到嚟 hello 咁读一次训词啦，咁去到嗰位旺角， 嗯， 旺角。佢就會試， 有咩分別啫？有乜嘢分別啊？咪旺角咁樣咯。 咁主要可能即係攞個 feel 咁樣咯，希望可以對於旺角呢個 feel 有一個比較香港地道啲嘅感覺。我哋就花多咗時間去錄呢個旺角呢個字。 人哋話我有懶音，我自己唔知道。 嗯， 但係佢講咗俾我聽，我接受，我去改。但係改嗰個過程咧，我好困擾啊，因為我其實係跟足佢個口型。但最后都是发不到那个音，他就说不只是个表情啊疏忽，是最重要是那个发音这样。咁係搞咗好耐，我到而家其實都唔係真係聽到好大分別。 口音之外，另一樣就是因為呢首歌裏面咧有一啲嘅叫做詞嘅部分好似對話或者講一啲説話咁樣嘅。呢一個又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嗰陣時點樣去同我哋去夾呢？ 以往我做流行曲嘅時候，做嘅方法就係通常就係搞掂咗個音樂部分就係搞感情啊、演繹方法啊，咁樣可以點樣可以令到成件事活啲啊嘛。 嗯 咁同佢哋做咧，就係過程係啱啱相反嘅。佢哋已經有曬嗰個演繹啊、性格啊，好特別強烈嘅。咁已經成件事好活噶啦。但就係因為始終係一首歌啊嘛。咁就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呢一啲咁澎湃嘅演繹同情緒 入係做翻個音樂性出嚟咁樣咯。 會唔會話即係可能比較困難就係咧？因為我知道即係 MC Solo 佢本身係真係好憎搭 N 二五九啊。咁嗰個部分會唔會就係、是、點、哦、樣用個音樂去配合翻 嗰個嬲怒啊？ 表達嗰個憎嘅程度就好似好似難啲咁樣咧？ 希望佢可以盡量係錄嘅時候唔好俾啲嘢牽動到佢個人情緒咯。 有冇錄錄下都會發脾氣？ 有啲嬲 脾氣一定有噶。而最後我將佢用藝術去。即係個演繹咧，就係、是、我將佢好緊接啊，本身係有個唞氣位，最後我減走咗個唞氣位，咁一丁咧係驚訝嘅，佢就望住分詞，同埋聽咗一次，哇！我想咁樣演繹，佢就話而家咁樣嘅編排，我哋會話係唔科學，因為佢係唞唔到氣嘅。咁我就話冇問題嘅，我唔一定要唞氣嘅。咁最後就我哋都接受咗呢個做法咯。咁你哋大家可以聽下，嗰度係冇唞到氣。 我本來話，不如你成段佢連珠炮咁長，不如我哋分開啦。跟住佢話好啊，之後但係佢就係一次過錄曬成段出嚟，係冇分開到，而係得咗咧。跟住我係呆咗幾秒，咁樣就俾個讚賞咁樣。我又唔想好似搞到我係被嚇親咁樣。 其實做人唔係真係成日都要唞氣嘅，即係你做啲慾緊嘅事嘅時候，你係未必一定要唞氣 嘅。好啊，咁啊，你估啊， 到我估啦， 監製嗰部分 係啦。咁今次係咁先拉呢隻歌咧，其實即係都喺歌詞上邊都係環繞緊一個 party 上邊啊，到底我離唔離開呢個 party 嘅一個好尷尬嘅狀況。即係因為我知道 MC Soho 同埋 Kidney 佢哋都同好多網絡紅人好熟悉啊， 係 嗰啲咩岑嘉琪啊，嗰啲咩遊學收啊嗰啲咧，咁我諗係可能即係佢哋啲網絡紅人好中意搞 party， 咁然後喺嗰個 party 入邊，即係其實都大家玩到好夜咁上下啦， 又唔俾你哋走， 又唔俾佢哋走喎。咁我覺得可能就係嗰陣時啊 ，MC Solo 同 Kidney 就呢個狀況唔 OK 啦，我要寫首歌俾自己去 抒發 下氣，抒發下啦咁樣。 成日都發生一啲情況，即係你頭先提到啦，嗰啲遊學收嗰啲，即係邀請我去 party 咁。咁呢啲俾面係要去嘅， 係係。 咁我係諗住抱住個宗旨，個宗旨係到一度，咁我咪走咯。但係一走嘅時候，佢就喂咁加喂做咩啊？趕住去邊啊？咁我就喂啊，唔係啊，真係要走啦。咁佢不停來回來來回回，扯極都我唔俾走。咁最後拖到我差唔多天光，我先至走到嘅時候咧，我翻到屋企心心不憤啊。咁就寫啦，我嗰啲靈感就到啦。 咁所以有咗呢一個靈感，大概有個方向啦，然後就再揾曲，跟住就揾到去即係東城，係咪咁樣嘅 sequence 係？ 係啊，冇錯，即係之前一直以往我哋未紅嘅時候咧， 係 喺車庫寫歌嘅時候咧，我哋就係寫咗個詞，之後就上網揾曲啦。今次上網咧，我揾到個人喎。 是 就是東城，他家有個夾萬，他就平時寫了一些音樂就扔到夾萬裡，那次他就打開他的夾萬，就拿了很多歌出來，我們就在那裡選擇。 這個人有什麼那麼吸引到你們覺得、哦、我要找東城合作了這首歌、 哦、這個等我說一下，因為我們平時很喜歡上網，有一次上網就聽到有一對人叫 Tom Fackey， 他們有一首歌叫天水圍驚驚，咁我好 impress，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收到風咧，天水圍係悲情城市嚟噶嘛， 係事實。 Yeah， 咁我都諗緊點解呢度啲人咁開心嘅咧？即然後咧，我睇埋佢哋啲 vlog 咧，佢哋好 proud of 自己係住天水圍添喎。 嗯。 咁我諗緊係咪天水圍嗰個啲社工開始上力啦，係嘛？ 係開始為佢做嘢啦， 係啦，開始開心曬。 一嘅社工。 咁其中一個喺個輕鐵度去拍個 MV， 有一個人咧，我就睇到嗰個就係東城啦，係 發光咁。 我見到佢都摁下摁，好開心喎。然後我睇整歌個啊，佢整嘅。 嗯。 咁就啊，不如我嚟揾啊，揾呢個人整歌啊，就係、是、咁樣啦。 咁啊，呢首歌一開頭阿添啦， 係 阿添就係同我講有一個關於一支酒嘅一首歌啦，跟住就话想整一个 party feel 嘅歌。 系 咁啊，我原本就好鍾意睇一套戏叫 Scarface 嘅。 系 咁啊，佢入面有啲以前嗰啲人蒲嗰啲歌啦。 嗯。 咁啊，好啱嗰啲场景。咁我就諗緊点解唔自己试下整下呢，包括而家 Weekend 都玩緊呢一 type 嘅嘢。 系 咁啊，我即係購埋自己啲 idea 擺埋落去啦，咁啊做咗呢首歌啦。 咁嗰陣時聽到呢一個音樂咧，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即係覺得呢首歌去講移民咧， 誒冇得定嘅，即係佢關 移民必嚟嘅呢個 係一定係呢種必嘅。 因為我哋成日都想溝嗰啲開心唔開心，開心唔開心，咁啊移民唔開心 ，party 開心，咁啊我哋溝埋又啱啱好啦，好正。 啱啱好係一定要咁樣填呢個詞嘅時候，嗰陣時就係、是、因為我知道呢一首歌我哋係攞嚟出道嘅，係出道。是大事嚟嘅，以前我哋写嗰啲歌咧，系一啲生活嘅小事，咁所以今次我就攞到，诶，生活上有啲咩大事呢？移民啊，移民系大事，咁我就系、是、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系关于离开嘅歌，咁我初头我就系谂住唔俾人知道嘅移民嗰 part， 即系我谂住俾一成人知道嘅啫， 我系其中一个啊， 系啦，系，我谂住即系得佢知道都冇所谓嘅。同埋得東城同一丁知道冇所謂嘅， 圍內嗰啲知道 OK。 呀呀呀！咁但係最後可能係因為是當真拍咗條劇場啦，係關於呢首歌啊，佢踢爆咗我，踢爆咗我底嗰陣。咁啊，而家個個都知呢首歌講移民，我怕唔怕啦？咁我唔怕同你講呢首歌。讲移民咯， 呢一首歌亦都有一个 feature 嘅女声啦，即系 Kain 9896啦咁，咁啊即系揾佢去 feature 有班女声加入嘅时候，呢、這、一个嘅 idea 有冇话系即系你哋点系啦？边个谂啊？点样倾出嚟？觉得啊，不如咁样摆落去啦，咁样样嘅。 因为咁样嘅，即系我哋自己知道自己咧喺好多人眼中咧，我哋系搞笑嘅。咁喺我哋心底入边咧，我哋知道我哋系有型嘅，冇人相信唔紧要。咁我哋揾啲真系有型嘅女仔嚟傍住。咁就出到嚟个效果，应该点样都会系有型啦。 咁我想知喺即系监制一丁嘅心目中，即系你今次嘅合作点睇佢两个呢？ 我开头都会觉得系搞笑嘅，即系点会唔系搞笑啊？咁样，但系喺个录音过程当中异常咁顺利同埋迅速咧，咁我觉得佢哋嘅付出咗嘅练习同技巧系令到我。真正感受到他們有型那方面的，即不計他們做之前做 demo 那些試那些，真的入錄音室是錄了幾個小時就搞定了，三個人 放一個女聲下去，有沒有都在你們的角度一個考量，怎樣放下去令到那首歌是會有現在的效果？ 開頭最重要傾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出場序咯，有開頭就是第一個想法就是那個版本就是佢話：既然我個有型呢個形象，我真係好想強烈咁鋪出嚟，咁不如女聲一開始就唱啦。 係， 咁跟住開頭都好啊，就喺度諗下嘅時候，一路編排一路睇埋個歌詞，就發覺原來係咦，反而想收埋後面多啲咁樣，因為唔使一定 lady first 噶嘛。 係， 好似突然間佢哋型完一陣啊，有啲 manhood 啦，有臭汗啦，佢突然間有個。好靚嘅女仔行出嚟就話啊，即係所以成件事就好似食嗰啲 fine dining 咁樣咧，你一定係唔同餸菜係愛嚟可能洗下個口又食第二樣嘢刺激下個味蕾咁樣嘅感覺咯。 咁喺 Soho 同埋 Kit 呢兩個佢哋唱嘅部分嘅安排係咪都就住佢哋嗰個 character 定點樣樣而咁樣安排？ 係都係就住一開始，譬如咁，因為豪哥嗰個好強烈嘅情 Soho。 唉， 阿苏荷系 讲唔系苏阿苏荷咧， 系 佢好强烈嘅性格，咁我就系想一开始佢一出就系佢把声先，咁就系人都知道系 佢啦， 系啦，就我差啲讲咗嗰个 YouTube 嗰、那个系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咁跟住一路编排落去就系佢有，其实佢哋两个人代表两种诶，俾人掹住唔走。嘅唔同嘅態度嘅人咯， 呢一首歌亦都有一個即系 MV， 你哋喺參演度啦。 冇錯，即系盡量就係同 MV 嘅導演講，我哋係想即系我哋歌詞入邊有一啲好對白式嘅，就係、是、威啊，唔係啊，喂，即系要走啦。我係最重視呢一 part 嘅，第二重視就係我哋要有型咯。 嗯， 咁出到嚟係做到 滿意嘅， 係啊。 嗰陣我要求導演就。不如你請啲試當真啲人嚟啦，即係佢哋成日都好似想 approach 我哋咁樣，咁所以就邀請咗佢哋就一齊嚟拍 MV 咯，同埋野佬咯，咁又大家就一齊玩咯，咁然後我哋都俾好多鏡頭佢噶， 係、所以大家都可以見到佢哋。咁啊，啱啱你都講啦，即係試當真都好想 approach 你哋啦。咁嚟緊你哋今年而家就以一個新人嘅姿態出道啦。今年有冇一啲音樂上嘅 plan， 可能會繼續同試當真去合作啊，或者其他團體啊？咁你哋自己有冇都諗呢啲啊？而家 我哋会即系计划，我哋系冇嘅，但系我哋会一路做咯。即系因为咁样讲啦，我哋啲音乐系关于我哋嘅生活，咁我哋会继续生活噶嘛，所以我哋系会继续做音乐，然后想攞奖咯。 系 最后系个目标系可以攞到奖，或者系做到一首歌系足以令到我哋退休嘅歌。 有冇边个奖上路啊？有啲系新人奖啊，啲歌曲奖啊， 全部都上路。 系啊，全部都上路，即系可以嘅话都想要晒，因为车库系有位摆嘅。我哋 set 咗个柜系准备摆嗰啲奖嘅。 同埋嗰个智当真佢哋自己搞 show 嘛，十月咩一周年 系 嗰啲咁样啊， 冷搞笑嗰啲 系冷搞笑。star 我求你哋系 star 咩？日日喺度扮明星。 佢有冇邀请你哋？ 不过系个名啫，即系 anyway 系个 hall 个名啫。 系 即系佢括住站名嗰啲嗰啲古怪嘢咧。佢有邀请我嚟做嘉宾，但系就冇乜诚意。即系佢哋叫经理人打嚟，就唔系由学生自己亲自打嚟。 系。 咁所以我哋仲諗緊。 咁所以如果遊學生你聽緊嘅話，請你親自打俾 MC Soho 同埋 Kitney 邀請佢哋，先有機會促成呢件事啦。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多謝四位上嚟同我哋介紹啦呢一首係咁先啦，亦都雖然你話未有 plan， 但我都期待跟住究竟呢個組合會唔會繼續有其他嘅作品咧派上電台，大家可以聽到嘅。今日再次多謝 MC Soho 啦、Kitney 啦、一丁同埋東城嘅，謝謝你哋。 多謝， 多 謝， 多 謝，多謝 ，thank you。 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隻表话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 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夠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拧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啊。吓、啊，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啊，佢哋头先唔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Soho 成 Kitney featuring 听9896嘅系咁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接获通报，一名42岁女子离开香港之后在英国确诊。她在潜伏期曾经住的沙田穗禾苑永昌阁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42岁女病人在今个月13号离港前往英国，今个月16号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她没病征。中心正继续同英国卫生当局跟进个案，以及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总结国家“十四五”规划宣港团行程的时候说，体会到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秩序井然，法治彰显。对于人口数字反映有90,000人离开香港，黄柳权说人口流进流出，数字变化是正常，亦都不认为是基于对国安法不满。至于是不是支持特首林郑月娥连任，黄柳权没有正面回应，表示凡是符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的5个善于就应当支持。香港律师会改选5名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5名参选人全数胜出，包括陈国豪、傅家绵、岑君毅、黄巧恩和袁海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相信选举公平公正地进行，高兴律师会尊重专业，希望日后和律师会合作可以更好，亦都期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机遇下，为法律业界福祉探讨更多机会。落选的参选人之一，被视为开明派的马秀文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今次在多方面都是一个扩阔眼界的旅程，将会努力继续启发年轻女律师，并专注在自己的工作，捍卫法治和为女性充权。她恭喜5名的当选人，感谢屋企人和朋友等自她宣布参选之后一直提供鼓励和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西湾可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 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莫莉啊，都叫你搭早班车㗎啦，你睇你一赶时间个临时支架就少咗两条横绝条同斜撑杆啊。 蓝杰唔係咧，早班车冇问题啊，但係其实少两条咩条咩杆咁样个临时支架都係冇问题㗎啫，斯芬可。 梗係唔係啦，莫莉。你都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啦，嘉宾有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临时支架就会够稳阵。我係 Raymond 蓝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射箭运动员倪家全，我想点《点五步》这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我是崔杰彤， 我是阿欧，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我哋会陪你一起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的工作。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崔杰彤，你谂紧乜嘢啊？ 白元浩，我谂紧点样先系对长者友善啊？ 对佢哋有礼貌，排队俾佢哋排先，让座俾佢哋，见到佢哋有需要就主动帮手，够唔够啊？ 阿欧，咁对长者友善嘅社区环境又应该系点嘅咧？ 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会话俾你知社会各界点样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提倡长者友善文化嘅灵活城市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八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麦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等咗咁耐，佢终于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啦。 系啊，今次呢一首系佢自己唱嘅作品嚟噶，所以我哋拣咗呢一句送俾佢嘅，听住咯。 K W 如得水， 你意思系咪即系佢搵埋好多水啊？ 哋松动音乐今日嘉宾咧系有 KW 朱敏熙嘅。 Hello， 会唔会间得滞啊？听落去 唔系 OK， 正，我觉得。 平时都唔讲波城，你英文咁好啊，真系。 因为我哋有谂过用晒即系 KW 朱敏熙嘅，咁跟住希字咧，我哋之前有用得多咧，跟住发现咦发挥空间唔系好多，跟住有一日心血来潮，不如用个英文嚟试下啦，特别鱼系个鱼字音啊。 我都好特别，即系有啲中西合璧嘅感觉。 系啊，呢个中西合璧咧喺个礼物上面更加显出啦，将呢一句送俾 KW 嘅，就系喺个卷轴上面写英文都中西合璧嘅呢单嘢。系啊， 多谢多谢，真系好正好正， 送俾你嘅。咁啊，帮佢。先卷翻起佢先，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嘅礼物啦。 中意啊，好正！ 如果下次有朋友见到问你点解，你就唔好意思啊，要花费少少时间解释翻。 解释要读一读， 系要读出嚟，我得噶啦，读出嚟啊得啦。咁但系我哋谂到即系用如鱼得水啦，即系呢一句，因为本身佢嘅意思即系比喻话你能够揾到一啲好合拍、好有默契嘅人，或者系一啲好适合嘅环境咁嘅意思啊嘛。咁、我相信喺你音乐上面系咪都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就真系可以揾到大家好合拍，一齐去创作、一齐做咁样。 有啊。其实可能即系留意开我音乐或者我创作嘅歌都知道，我成日都同心仔一齐，陈耀心系一齐去做歌嘅，即系 even 填词啊、作曲都有一齐作。咁所以我谂，如果你问我，即时第一个就谂起佢嘅， 系 系啦。咁当然啦，仲有音乐上编曲监制，我会有个兄弟叫陈建乐， 系 咁都系好合拍嘅一啲兄弟嚟，即系做音乐嘅兄弟。 系啊，因为我哋都谂到啊，系应该心仔都系啦。咁但系如果先讲心仔嘅话，同佢相识嘅缘分系点样样咧？ 其实同佢缘分咧，开头就完全冇。冇谂过合作嘅，即系开头我前期啦，即系我即系早几年都系做组合嘅时候，咁就机缘巧合啊，佢有 inbox 我话啊都 support 我嘅音乐啊，咁我就开始知道有呢个填词人嘅存在啦。 系， 咁后屘翻到原来咧，佢系做 design 嘅，即系佢 design 上面好出色嘅。 系， 咁开始有一啲譬如我哋啲派台碟啊，或者当时组合嘅一啲嘢咧，都会揾佢做 design。咁我觉得合作上嚟咧都几。好似幾 smooth 啦，同佢慢慢認識佢嘅人都比較即係都真啊，好嗰個人好真嘅，即係慢慢 build up 到個友情啦。跟住開始就嘗試喂，不如一齊寫下歌啦。咁即係佢又見我可能填詞上都有濃厚嘅興趣啦。咁我又翻到佢，我原來佢作曲上又好有濃厚嘅興趣啦。咁我開始喂，不如一齊試下寫歌啦，曲詞都一齊寫啦，有時咁樣係啦，就開始咗。 咁你而家即係同佢合作咗一段時間，你會點樣形容呢一個好朋友、好兄弟、好拍檔咧？ 佢啊，佢好有性格嘅，佢好有性格嘅，同埋佢系好重情义嘅，即系嗱，当中你知啦，可能两个人嘅合作难免会有啲火花，咁嗰啲火花又好又唔好啦，即系可能有啲真系出到嚟好正嘅火花啦，或者过程中，譬如一齐写词啊、写曲嘅时候，会有啲少少嘅个人嘅立场意见，好坚守自己一啲睇法嘅时候，咁当中个磨合过程啦，都会感受到嗰种火花啦。咁但系慢慢就会觉得，咦，原来我哋有一种好真嘅友谊包住呢个合作。咁就算遇到啲乜嘢，喂，真係我唔鍾意咁，唔鍾意咁，咁其實嗰下傾完之後，過後就唔會有啲咩 hard feeling。咁呢樣係最緊要嘅，因為有時合作即係單純一個合作關係，如果真係產生咗一啲分歧或者拗撬嘅時候，咁好多時候你都會有啲人就會記住喺心啦，或者可能就依份嘅關係即係破壞咗啦。咁但我同佢可能本身已經有段即係有個 build up， 有個友誼喺度。咁而且我哋除咗做音樂之外，其他嘅時候我哋都會一齊飲下酒啊。 哦，呢啲緊要啊，呢啲 緊要啊，傾下啲心事啊，佢都會分享下佢啲心事。OK， 我又同佢講，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係都真係都算係咩都傾，咩都講嗰啲嚟。 同埋我哋今日即係講呢個叫做如魚得水嘅，即係咁啊，陳耀心佢有冇話即係認識咗你之後有冇講過一啲咩説話，或者可能傾開偈、分享開佢嘅心事嘅時候，即係同時間又激發到你喺音樂上邊，突然多咗啲諗法，或者可能同以前做音樂嘅諗法唔同咗咁樣啊？ 有㗎，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即係聽一齊佢譬如會嚟我屋企啦，我去佢屋企啦，咁我哋一齊開個 YouTube 就聽，喂睇下啲咩歌好聽啦，咁我哋聽下，喂發現原來外國有啲呢啲歌好正㗎喎，即係我哋會好想嘗試將一啲我哋覺得正嘅，譬如一啲外國一啲曲式啦，或者一啲英文填詞嘅一啲獨有嘅 character 啦，都想嘗試擺落去我哋香港嘅廣東歌入面。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可能我同佢合作之後先會 更加有呢個諗法咯。即係我可能我自己嘅時候，我以前細個就比較中意聽國語歌啦、廣東歌啦。啊，咁就佢亦都係嘅，即係佢自己都係聽廣東歌大嘅。咁但係我哋一齊嘅時候又會揾一啲好我哋平時少聽嘅外國歌去聽。咁聽聽下，喂咁樣又好似得喎，喂呢個元素擺落嚟又好似幾好玩喎。其實我哋又想有啲新鮮感擺喺我哋啲歌度，擺喺廣東歌度。咁慢慢就。系啦，越嚟好似即系多咗可能性咁啊，同佢一齐去听啲音乐嘅时候。 嗯，另一位咧，头先你都有提过陈建乐啦，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编曲监制一齐啦。咁呢一个朋友又系咪又识咗好耐？ 呢个就识咗好耐，呢个其实比心仔仲耐嘅。 系， 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初入行啦，叫做即系讲紧写第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同佢。簽俾同一個監製嘅， 係 係啦，咁就其實都數數手指都十年㗎啦，差唔多、哦、十年以上我諗，咁亦都同佢一齊參加過啲歌曲創作比賽啦。咁即係佢陳建樂本身都係寫歌先嘅，咁我同佢一齊就寫歌入行。咁過程入面我哋都係不斷地有合作，即係一齊寫歌啊，一齊佢又幫我編下曲啊。咁亦都係好似心仔咁啦，慢慢就 build up 到個友誼。咁亦都係好鍾意飲酒囉，把酒唱談啊，傾心事啊，所以其實都似嘅，即係我同阿樂同埋心仔嗰種友誼嗰關係都係 build up 喺基於音樂上，跟住慢慢再 build up 個友誼。 嗯，但我見你好多時候都會即係作曲又得啦，作詞又得啦咁樣。有冇話同佢哋兩位之間嗰個合作係點樣去分配啲工作咁樣，或者分配個分工係點樣做嘅呢？ 其實我同阿心仔同 Even 我同阿樂咧，其實如果我哋一齊寫歌咧、我哋都係用一個方法，就係我哋係要同時間一齊寫嘅，即係可能有我聽過有啲 parties 佢哋可能分開寫，一人寫一 part， 一人寫一 part 啦，咁就好似好快或者好直接，冇乜會應該冇乜拗撬，但我哋好中意嗰種就係兩個人困出嚟咧，即係我哋一定要呢句，譬如我同心仔寫分開下咁啦，其實每一句每一個字咧，我哋都要。兩個都覺得 OK 正，先去下一句，係啦。咁我同阿樂寫曲都係嘅，即係兩個都覺得正，先學下一句。咁可能咁樣產生出嚟嘅嘢會一加一多過二咯，即係唔係等於二咯，係多過二。咁因為正正係亦都係咁嘅合作方式，令到我哋慢慢即係中意咗呢個模式咯。 係因為咁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叫做拍档啊，自己团队嘅创作方法啊嘛，呢个系。咁啱啱你又提到啦，系而家新嘅个人嘅派台作品分开下啦。 Yeah. 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即系估下呢首歌，听完之后有啲位咧，我哋各自都有啲谂法。睇下你再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系啦，我估先，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因为听分开下嘅时候咧，嗰个一听入咗烟草之后咧，嗰个声咧。就會聽得出仔細係好特別嘅，好似嗰一種咧有少少似傾電話或者可能係 message 留言嗰一種聲。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位咧係特登想做翻咧，即係好似同嗰個女主角分開嘅時候，我好似用 message 留言同你講嘢，話講一段説話俾你聽。咁我就覺得呢一度係想做一個咁樣嘅效果出嚟嘅。 係啦，我再估埋你再揭曉啊。 哦，好。 咁啱咧，我就估個結尾嘅收尾啦。因為咧個音樂去到尾。嘅时候嗰啲嘅鼓啊等等咧，佢系一个飞欧嘅状态，佢唔系一个好清晰好 sharp 嘅弦。 系 唔知我喺度谂就系会唔会其实你哋谂嘅时候都觉得咁其实一段感情完结嘅时候，佢都系可能好自然慢慢飞欧咁样噶啦。咁所以喺处理个曲上面，不如都用呢种方法咁样去交代啦。咁就系咁啦。 咁我而家要揭晓啦。 系啦，一个鼓个前面，一个鼓后面。 系啦，如果我哋讲得唔啱咧，你可以狠啲咁样 就话错。 O K， 系咁，我揭晓咗波成先。 系。 你讲完咧，我有啲毛管冻，因为你真系中咗， 哇， 真系中咗， 哇，好开心啊！ 因为当时我哋其实开头even 去到 mixing 嗰时咧，都未系飞欧嘅， 系， 但系我哋再听，喂，好似系啦，就学你话斋，我哋就反思咁谂，其实真系可以形容到一段关系慢慢飞欧啦，或者可以形容到个主，即系另外一半真系慢慢走啦，离开啦，执嘢啦。咁所以系中啊，你嗰个咁系啊，正啊，所以我都听哇，头先系咪咁中咁中啊，大佬？ 因为我之前听你讲，我仲话哇，你吹水吹咁大嘅，真系估中喎、 啊。因为我想讲少少就，因为我哋譬如做 DJ 有时播歌或者听歌咧，我哋对于非欧美系好 sensitive 嘅、哦，因为我哋有时听歌嗰啲咁样。咁但系呢一只嘅非欧美又唔系成只非欧，系净系个音乐非欧，但系因为你唱 vocal 剩翻自己， 系剩翻自己，咁所以亦都我哋都会听得到呢样嘢喺里边。 好仔细啊！呢、這个真系 呢、這个估中咗，好嘢！ 我好紧张啦，咁今日 我边个？你嗰个啱咗一半。 O K， 都系直接想同即系个另外一半讲嘅嘢，但我就冇去即系特登设计话啊电话啊 message，但系都好重嘅，即系因为就系真系系一个对话咁样，即系好似好倾偈好讲嘢，同对方讲你走啦咁啊。 因为我听落去嘅时候嗰、那个质感咧，唔知点解咧，俾我个画面好似咧，系嗰种咧，唔系直接兜口兜面啊，我觉得系有种摇佢嘅感觉，所以我就会咁样估咯。咁但系哦，原来都系即系都中咗一半，我都开心啦。咁样 其实都啱嘅，因为可能两个人嘅关系咧，慢慢就变咗摇佢咁嘅 feel 咯，即系可能真系好似学你话斋。在那个心底深层的意义上真的好像哦好像对着电话咁已经冇咗那种灵魂的是那种交流 感。咁作高作词就是有 KW 你同埋心底一起啦。咁嗰陣时呢一个嘅题材有冇系自己经历或者身边朋友经历定点样开始諗用呢一个 topic 去做呢首歌？ 其实呢首系有自己经历过嘅，亦都有从朋友嘅啲故事听过嘅。 系。 咁所以就系啦。自己經歷為主啦， 係咁，但係相隔，因為之前自己嘅作品《絕地求生》到而家都隔咗咪兩年左右，咁去到一個咩嘅 moment 就係覺得，咦，不如我係時候出一隻即係自己 solo 嘅作品，用呢個題材啦咁樣嘅。 其實都係今年年頭咯，年頭係想自己真係出一隻咁嘅歌，同埋戲嚟緊都打算出多兩三，即一年希望我想自己出到三隻歌嘅。咁因為上年即係《絕地求生》之後啦，就比較偏向寫歌俾人多。 係啦， 因為可能早兩年自己感受比較多啦，即係香港啊或者世界都發生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就匿埋將啲感受變做啊寫好多 demo 咁樣，跟住 send 出去。 係 咁，去到今年就真係想自己開始唱翻啦。 哦，咁喺嗰啲 demo 當中嗰時候有冇同心仔一齊，即係經過個過程就開翻啲 demo 出嚟，我哋一齊揀邊一隻攞嚟做我今年嘅 plug song 啦。 有啊，其實呢隻都係嘅，呢隻係原本係得個曲先嘅，未有詞嘅。 係， 咁我哋就揀啊呢隻啦，呢隻我哋好中意佢嘅，即係唔係話好 canon pop 嘅一啲 melody 嘅走法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隻，跟住再。揀咗呢個題材。 哦，係你啱啱講到即係嗰個 melody 唔好 canon pop 嘅走法，就因為裏面如果大家都聽到一啲 pre-second 嗰個 pre-chorus 咧，佢會又係走曬啲音樂，淨係得翻人聲，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空間，好似聽嘅時候有個 break。咁呢啲嘅 design 再加埋編曲嘅陳建樂阿樂啦，咁嗰陣時大家點樣樣去構思首歌一啲唔同 part 數點樣樣編咁樣噶？ 咁就真係亦都係我同陳建樂編嘅時候，我哋都係坐埋一齊啦。 係， 咁就。向住嗰个故事嗰个发展去谂啦，即系学你话斋，开头同另外一半去讲，讲下，去到副歌就一啲心声表露出嚟，咁后屘就慢慢飞欧，即系飞欧就最后啦。咁去到你话静晒嗰段，其实就系想放大嗰个自己嘅感觉啊，即系好似静晒，喂，突然间好似喂，真系要面对一段感情冇咗啦，即系你。嗰下系真系你可能觉得哇，成个环境好似静咗，即系你一段关系好似好长，跟住突然间又要中断，即系已经冇咗， 系 咁，所以嗰种感受系特登系想静晒所有嘢，好似冇晒，得翻啲内心嘅说话，一堆自己嘅声音喺度同自己讲嘢咁样，咁所以我哋编嘅时候就不断谂，我当刻嘅心情，或者喺一段感情走到去最后，跟住要。讲分开下嘅时候，嗰、那个心路历程系点咧？咁我同陈建乐啊、心仔啊，就真系每一个 step 咁样去谂，跟住个编曲点样配合咁样。 哦 ，OK， 今次见呢个歌咧，自己会有份去做埋监制嗰一 part 啦。咁你负责嗰 part， 因为通常咧，我成日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歌手要去监自己录嘅 vocal 咧，系好难嘅。即系通常，所以点解会好多人就交俾其他人做啦？咁今次你去监制嘅作品，你系主要监个编曲方面，定系你连自己嘅 vocal 都会监埋噶？ 自己 vocal 都监，系、啊。其实所有每一 part 即系编曲啊，跟住录音啊，其实都系自己监。 你当时去监翻自己嘅 vocal 嘅时候，有冇话即系都有啲位系好难做到一啲取舍？ 好难。佢难喺边咧？首先因为而家听出嚟呢个成品，佢个通啦，即系我唱出嚟个通啦。其实好似要讲嘢咁，但又唔可以好似太有感情或者太 sad 去唱。即系呢个系难拿捏嘅，因为我本身自己以前唱歌我都中意大洒狗血嗰啲嘢，即系有啲咩就抌晒出嚟。但系正正而家我呢一首歌啦，或者我想嚟紧嘅歌啦，其实都想将嗰样嘢 control 翻多啲。 即係希望吊住喺一個位置，有個嗰、那個有嗰個氛圍嗰、那個感覺，而唔好去宣泄曬出嚟。因為我覺得咁樣可能，哇，聽落仲好似再 set 啲，因為你灑曬出嚟，人哋可能接收嘅時候就會未必可以接收到咁多。 嗯， 但係而家慢慢透過呢首歌錄音嘅過程，我就會覺得，喂，原來咁樣都幾好玩嘅，即係咁樣錄完再聽翻都好似吊吊地人咁樣嘅。咁、哦、所以都中意而家呢個唱法。咁但係喺錄音嘅過程就要用好多時間去攞嗰個位咯。 嗯， 係咯，因為啱啱嗰個就係嗰個希望做到嘅感覺，但係實際操作上面另一件事。 系啊系啊， 心底阿乐都系有份监制，咁佢哋有冇同你讲？哇，你试下谂住啲乜嘢，或者即系个脑里边或者录音嘅时候有一啲嘅想法等等，帮自己可以控制多啲有冇？ 有噶有噶，即系佢都叫即系代入啲乜嘢啊 ？Even 叫我饮下酒啊，再录啊， 你三个真系 共通语言，共通语言 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啊，大佬。所以都耐嘅，同埋有时我会自己 take 自己 vocal， 即系可能阿乐唔喺度，阿深圳唔喺度咧，我有时自己都会即系我喺。我自己屋企錄嘅，咁、 嗯、 我都會自己 take vocal， 跟住再聽翻，再撳掣又錄，再聽。咁呢、這個可能呢個都係一個難位咯，對我嚟講。 係。咁啊，頭先亦都你有提到呢一首歌有個 MV 啦，咁喺啲人下面留言嘅睇法啦，嗰種啦。咁啊，今次亦都邀請到 Lulu 做女主角啦。 係。 咁呢一個MV 嘅構思係咪都係自己同埋揾一啲朋友一齊大家度咁樣？ 係啊，呢、這個 MV 我就揾咗我另一個兄弟啦 ，Odi 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朋友導演 Terry 啦。即系 Terry 都系之前帮我拍《绝地求生》嘅，咁、 嗯、 所以搵咗佢哋之后，我哋就度啦。喂，点样可以喺有效成本底下，可以做到我哋想做嘅嘢？系啦，跟住就构思，喂，不如就一镜过啊，有个 story， 真系迎合翻嗰个歌词嘅内容，真系讲一对男女哦喺屋企要执嘢走啦，分开啦，嗰个情景其实都已经，我、哦、觉得都几感动噶啦、嗯，即系嗰种几公惨都几感动噶啦。 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KW 朱敏喺今年。跟住之后仲会有其他嘅作品，咁而家就呢一首啦，佢嘅派台作品分开下嘅，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离开吗？终于舍得搬走对吗？我拜托你快执行李吧，送你搭车别说话，挨过了吧。双方都可松口气吗？你放过我去找下个他好吗？我亦会习惯，亦会愉快，亦会遇到真的他。分手好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我就算后悔，就算内疚，就算自责，都不怕，最怕有人你道歉，又进入我的家。真心不该多讲废话，我拜托你带走合照吧，你那套锁匙放下，挨过去吧。分开不比一起更差，你放弃我去找下个家，别怕。我亦会习惯，亦会愉快，亦会遇到新的他。分手好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我就算后悔，就算内疚，就算自责，都不怕，最怕有人你道歉，又进入我的家。为你好，我做人渣。为你好，我做人渣。为你好，我就无牵。